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我們講一個議題，就是大家全香港人都應該會關注，就是講到海濱的發展，究竟是否應該 還給市民去決定呢，就是政府去決定去發展呢？所以請來呢幾位人士，首先第一集呢，這一集呢就會請來兩位人士，就是呢羅雅玲 Katie， 是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她會講一下呢中環的郵政總局啊各方面的事情。第二呢，第二位就是葉錦龍 Sam Yip， 他是西環飛躍動力召集人，他會講一下西環關於個海濱長廊怎樣發展那樣嘢。咁所以大家呢個時間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先，阿 Katie 介紹一下自己先。 係，大家好，咁我是中西區關注組的召集人羅雅玲。咁我哋關注組都成立了十幾年，咁一路都關注區裏邊嘅保育啊規劃。咁海濱咧就一定是我哋其中一個好關心嘅嘅議題嚟。咁喺近嚟咧，我哋就同其他唔同地區的組織呢就組成一個叫做保護海濱聯盟。因為我們這幾年呢都發覺呢影響著我們維港兩岸的海濱用地呢都有很多事發生了，由尖沙咀又去到中環，去到西環，然後九龍東又有，香港東又有， 鰂魚涌又有，茶果嶺又有，所以就跟你講多 一點。還有 Sam 一起呢，Sam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先。 沒錯，大家好，我就是這個西環飛的動力Sam 葉錦龍。其實就 Katie 對於我來說是大前輩來 的，哇，老 這樣。我的組織呢就其實都是幾個人樣，最初幾個人， 其實大家都是初初都是幾個人， 即現在都其實現在都是幾個人的，即 網絡就很大， 網絡就很 大的，但是就幾個人樣，就2014年尾2015年頭，即係喺雨傘期間成立，雨傘後就開始發展，然之後就一路都喺度做緊西環啦，即係一個泛西環嘅地區，即係由威廉馬街以西，我哋俗稱係啦嘅一個總體嘅關注，即係包括呢一個嘅民生問題啊，交通啊，衞生啊，規劃啊等等嗰啲咁樣，即係其實所以就喺即係由是最初嘅即係2015年左右嘅加多近街公園啦。然之後就去到一路， 即係我都有份參與啲活動啦，呢啲 一路拉到落去，咁就係西環碼頭，即係成個公共空間，即係屬於堅尼地城以及西營盤西環區，成個嗰個公共空間嗰個規劃，我哋都係有即係睇住佢嗰個發展喺度咯。咁尤其是本身我自己，我其實我2015年有喺即係我一路都有喺石塘咀區做地區工作嘅，咁就係而且就係西環碼頭，其實 Sally 就係喺石塘咀區裏面啦，咁所以都比較多涉獵呢一樣嘢，咁所以。在我們即做整個西環碼頭的保育過程，我們就跟 Katie 一起就很多合作，就後來談過不如整個聯盟啦，樣 其實也很有意思，因為其實我也跟你搞很多活動，在 BMQ 做過論壇各方面的東西，其實我們很小的這個圈子，其實大家都認識的，很多人已經是因為大家都關注可能環境保育啦、社區的發展，因為對我們生活都很有影響的嘛。或者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幅圖，就是關於你海即海濱聯盟一個機構，其實你2017年成立，講下多少少，係啦。這個機構的意義是什麼呢？其實 最簡單，我們那個即主要就是說我們要真還港於民，咁點解呢？係咪有假還港於民嘅呢？咁嗱，還港於民呢，其實喺林鄭嘅佢無論係選舉嘅時候啊，都會成日講呢一句與民共議，還港於民。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維多利亞港呢，其實係即係我哋香港一個好珍貴嘅資源，係一個好美麗嘅海港。所以沿住維港兩岸呢，其實呢我哋都係好希望嗰啲呢會成為公共空間，係我哋嘅海濱長廊啊、海濱公園啊咁。而事實上其實政府咧係承諾過有呢一樣嘢嘅嚇，咁但係咧近年我哋就發覺咧喺個海濱規劃嘅嗰度咧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大概2年前多啲啦，咁就譬如喺尖沙咀，咁尖沙咀個海濱長廊咧其實已經起好曬㗎啦，即係好多人用緊，好多遊客去 睇煙花啊、星光大道啊嗰啲嘢。咁突然間咧就政府話冇錯啦，就話不如咁啦，判咗俾一個發展商全條去管理啦。咁啊 就好奇怪呢件事。 咁就哇，我哋譁然啦，點解好好一條海濱，使乜要判俾一個即係發展商咧？係咪？咁所以咧嗰陣時開始，我哋已經即係不斷發聲噶啦。咁亦都咧懷疑到咧，其實海濱嘅規劃咧真係影響住好多市民。咁陸陸續續咧就建咗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成立咗呢一個聯盟，咁包括咧嚟自唔同區嘅關注組啊，咁樣一齊去爭取啦。咁我哋覺得即係走埋一齊其實好好，即係個力量會大咗，同埋大家關注嘅問題都係好相似。政府咧似乎係即係好唔願意咧擺一啲資源去做好個海濱，或者咧成日諗住點樣私有化嚇，咁 透明度好低嘅，好多 透明度好低，亦都冇先諮詢過市民。本來一個海濱公園可以突然要起另外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哋集合我哋市民嘅力量，亦都希望即係透過我哋以往嘅經驗啦，能夠去即係去到唔同區嗰度，能夠真係幫市民爭取到一個係屬於大家嘅海濱。 好啦，有另一幅圖咧，第二幅圖咧就講到咧，你哋成立嘅目的就係想頭先講到咧，真係能夠可以透明度多啲啦，能夠真係多啲嘅諮詢啦。究竟政府咁樣設計嘅時候，點樣全面影響到成個香港啊？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其實係成個香港環境都受影響。 係 咁啊 ，Sam 咪可以講。 因為其實咧，你睇翻即係頭先第一幅圖啦，接住落去你第二幅圖嗰個目的咧，其實都係話咗俾你聽咧。其實我哋成個海濱咧，尤其是即係我哋講緊呢個海濱嘅意思。我哋短期咧，我哋係講緊維多利亞港啦，咁維多利亞港有好多個點啦，咁包括即係我哋頭先講嘅西環碼頭啦、中環海濱啦、茶果嶺啦、鰂魚涌，同埋呢一個嘅其實大家咧可能會忽略嘅西九同埋呢個啟德咧，其實都係屬於 環環相扣， 係啦，都係環環相扣，都係屬於保護海港條例嘅範圍裡面嘅，即係呢個係狹義嘅海濱，但係其實廣義嘅海濱講緊係其實成個香港嘅一個嘅海域，其實都係一個海濱嚟㗎嘛，你唔可以話呢一個嘅荃灣嗰個海皮嗰個條海濱長度唔係海濱㗎嘛。即係等等呢啲嘢，其實都係我哋都係想係有即係當我哋透過組織一個聯盟，我哋共同爭取一樣嘢之後，咁其實頭先 Kitty 都講咗，每一個區其實咧我哋遇到嘅問題都係 唔一樣， 但係個經驗係可以分享。即係咧，所以可能喺我哋茶果嶺嘅公園，即係茶果嶺嘅街坊，佢哋而家喺度做，啱啱做完成個城規個發言啦。咁但係其實喺 back 翻去一年前，其實我哋呢一個嘅加多近街公園嘅居民先啱啱做完嗰個城規嗰個申述發言啦。咁我哋大家互相喺呢一個聚積嗰個申述書經驗上，我哋又可以分享，又可以點樣去即係例如如果係城規會，我哋以往嘅嗰個 pattern 就係、是、我哋咧就揾好多嘅人咧，不斷喺城規會上面暗。咁咧，但係其實 end up 可能咧啲官咧或者啲委員係唔聽嘅。咁但係原來咧喺根據我哋嘅經驗，就係你答數字俾佢聽。係 啊，冇錯。 佢哋調翻轉頭會聽嘅，因為啲專家見到啲數字真係係喎，呢班友有做功課嘅喎， 成萬人 唔可以 hea 啦咁樣。 小書咁出嚟， 即係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咁佢哋先至會有呢啲咁樣嘅反應，然之後會係做一個比較專業啲嘅決定，即係比較唔會漠視專業嘅決定啦。因為其實城規會有專家喺度，但係亦都有唔係專家嘅喺度啊嘛。即係咁樣嘅狀況之下，咁我哋 係 啦，我哋透過呢啲經驗分享，咁亦都希望可以將呢啲嘅資料、資源或者經驗係公開俾公眾聽，再同埋咧係透過我哋將啲資料帶出去俾公眾聽，成樣嘢咧就係聚集一個公民力量去監察政府點樣去做呢一個海濱。 當然啦，其實你講得好好嘅就係中環區其實已經好多變遷，譬如突然間填海咗好多地方啦，跟住咧其實咧就天后碼頭，即係唔係天后碼頭， 天星碼頭啦， 皇后碼頭啦，呢啲咧都係佢冇諮詢之後又話改動啊，又跟住好多嘢啊，咁其實都嘥好多錢已經。 我都記得嗰年我仲係讀緊書啦，我嗰時仲讀緊中學，啱啱中學畢業，咁就我記得嘅阿林鄭落去皇后碼頭見阿朱凱廸嗰陣時，佢自己都親口講還海濱漁民嘅，但係還咗去唔知去邊。皇后碼頭咧，嗰啲件咧到而家咧，仲可能喺大嶼山嗰度咧風化緊。 係啊，歷歷在目嘅其實天星皇后嗰陣時， 因為舊年都仲喺度做， 因為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件，係喚起咗即係香港市民對於城市規劃、對於文物保育嘅一啲好關注嚇。咁我哋 都即係當時雖然好可惜，即係天星皇拆咗，但係亦都係多得即係當時即係非常之即係好努力嘅朋友啦。咁今日譬如朱凱迪已經成為議員啦，咁樣而其實民間關注規劃咧，亦都由嗰陣時開始咧， 越嚟越多人關注， 係好大嘅動力。咁你頭先聽過葉錦龍講啦，佢哋喺西環嗰班朋友嚇、啊、上城規會都講咗幾日幾夜啦，咁茶果嶺嗰班街坊咧，亦都係上咗城規會好多日嘅，咁佢申述，亦都係其實我哋發覺咧，街坊而家好多專家， 係 嚇、啊，即係唔好淨係諗住政府先有專家，街坊都好多專家， 佢 哋亦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去準備咧上城規會嘅申述，咁、所以其實真係唔可以忽視嘅。 同埋而家係好多，因為而家你哋咧做咗啲調查報告啦、然後咧真係有做公眾嘅諮詢啦，跟住再可能即係有第啲方案俾翻政府，所以政府冇得話咧，大家唔識噶啦，因為點解而家好多嘅唔同嘅規劃嘅人士有參與喺你的關注組裏面，咁所以其實大家睇嘅嘢咧闊咗好多，或者先講下啦，真係首先講翻你嗰個嘅郵政總局先啦， 哦好啊，即係成件事中環嘅， 係啦，中環郵政總局，或者睇下幅圖咧，我記得好似咧都有啲係啦，呢、這個中環郵政總局啦， 講 講呢個其實歷史都好耐噶啦，係現代主義式嘅建築， 冇錯，我諗 Gloria 你讀過呢套嚟嘅， 我讀呢啲啲啊嘛， 中環呢一個中環郵政總局咧就係1976年興建嘅，咁、至今就40多年啦，咁、唔可以話係好老嘅，但係你講得啱，係現代主義建築、一個都幾唔錯嘅設計嚟， 係好功能 性，係啦，好功能性簡潔，但係咧嗰個設計都係靚嘅，咁呢個係香港第四代嘅郵政總局、以往第一代嘅郵政總局當時喺政府山上邊，咁、一路咧就隨住個海岸線咧。一路咁樣遷移啦，咁呢個咧其實第四代郵政總局就標誌住我哋即係最後上一代嗰個海岸線咧就起咗喺呢一度。咁嗱，40多年嘅建築其實咧個狀態好好，完全冇嘢，一路係即係服務咗市民咁多年。咁但係突然間嗱。政府咧就話佢，我10年前都諮詢過噶啦，嗰陣時點解冇人出聲？ 佢好多諮詢可能得幾個地區收到嗰啲咧， 而且唔係，佢根本就講都冇講， 其實即係 佢其實根本就冇問過市民，喂，你哋點睇呢個郵政總局咧？咁樣，咁其實大家咧就會唔為意，佢就畫咗啲雙下喺度咁樣就算啦，就冇討論。而且咧，其實當年嘅諮詢咧就好多嘅。焦點咧，其實擺咗喺皇后碼頭點啊，天后天星碼頭點啊，皇后碼頭重置喺邊啊？嗰、個討論其實聚焦喺嗰度， 都係仲係擺喺嗰度。 咁其實好多市民咧，突然間話啊乜乜拆咩呢度，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市民知嘅嚇。咁、所以其實而且大家就覺得好奇怪，哇好地地個建築，你其實。在中環亦都係需要有個郵局喺度， 需要啦。香港即係中環係一個重心商業重心點，根本個個咧啲即係往來嘅都需要去郵局，其實好繁忙嘅，相當繁忙。我都睇唔到咩原因要拆咗佢。 係啊，同埋嗱，佢而家咧呢個郵政總局咧就喺佢一塊叫做三號用地裏邊嘅。咁三號用地咧非常之大嘅，由郵政總局啦，一路加埋隔離嗰個停車場都拆喎，停車場又拆，一路咁。樣伸延到去摩天輪隔離、一塊好似係4.幾公頃嘅用地嚟嘅。咁佢哋嘅規劃咧，其實就喺裏邊咧就起一個叫做摩地大廈啦嚇。嗰陣時摩地大廈咧就係一系列嘅可能係商場啊、商廈啊、寫字樓咁樣。咁呢塊地係相當之大，而且政府而家其實就諗緊咧，就準備拍賣嘅。咁但係嗱，佢唔諗清楚嗰個郵政總局個問題嘅時候。然后我哋就 交通问题都好多问题， 交通问题啦，不停咁拆停车场系咪？ 即系讲下，系咯，其实咧喺中环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中环系香港嘅 CBD 啦，即系呢一个核心商业区。咁喺以往嘅规划，即系喺旧城区慢慢转为呢一个嘅商业中心嘅时候，即系现代化商业中心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嘅政府系有谂过呢一个嘅公共停车位以及商业停车位嘅，佢哋两边都有谂嘅。咁所以咧喺上环至到中环区咧，其实有三。個公共停車場，咁啊包括就係呢一個嘅美利道停車場，咁就係即係以前廉署嗰個總部啦， 冇錯。 咁啊，大家成日都見到啲高官飲咖啡就咩就一定會影到嗰個噶啦。咁但係咧而家拆緊，又賣咗去賣做甲級商廈嘅一個地皮，咁啊準備招標賣地噶啦。咁就 另賣咗啦， 賣咗啦，已經賣咗啦嘛， 係 咯，係咁就另外咧一笪咧就係叫做臨時街。 嘅呢一個嘅停車場，咁係上環嘅，咁就喺呢個無限極廣場出面，即係喺呢個順德隔離，即係港澳碼頭。咁樣咧，嗰個咧就嗰個建築風格咧就同呢個美利道咧一樣嘅。 嗯， 你留意翻係啦。咁然之後第三個咧就係天星碼頭停車場。天星碼頭停車場 exactly 其實就係以前嘅皇后像廣場出面。 啱啊， 咁佢係 replace 咗皇后像廣場出面，即係天星喺皇后碼頭、天星碼頭出面嗰笪，以前係一個好大嘅 flat land， 即係新田地嘅時代，嗰個田地嗰個停車場嘅，咁佢變成一個三層高。三層高的停車場，咁樣咧，裡面就容納到300個泊位嘅，350個心情，再加50-60個電單車泊位，即係呢一個係運輸署俾我嘅數據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嗰陣時咁樣計法咧，佢係計咗成個中環區，應該去到90年代咧就會有咁多車啦，再加上商廈咧就有呢一個嘅商業停車位，咁應該可以 capable 啦。點知？大鑊啦呢樣嘢，點解咧？因為香港商業急速發展啊嘛，個個都買車，咁結果咧就塞爆咗中環。但係咧，政府嘅規劃又追唔上時代，去到90年代中期，咁樣咧就結果就唔夠，咁啊令到中環線要塞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諗住，喂，不如咧我哋填海啦。所以你就諗填海啦。咁諗填海點算咧？咁但係你填咗海，咁你又冇可能填海啲地好貴噶嘛？你冇可能將佢全部變曬做即係停車場噶嘛？係咪先？咁佢咪蝕錢？咁變做摩地大廈咯。即係呢一個我諗啦，我自己估測，我用小人之心度下君子之腹啦，係咪先？咁佢就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去將呢啲東西去變成一啲可以盈利嘅東西。但係其實喺呢一個嘅transition嘅過程裡面，其實佢係令到成個中環嘅交通係會癱瘓。你留意翻。剛才那幅圖呢，除了天星碼頭那個舊停車場三層沒有300個位置之外呢，它是會呢將整個那塊的道路都封了的。 還有下一張圖都有講的，你記得它塞了一些行程，封了路將它變成行人路嘛。其實即係啲車唔知點算啦，係 喂，有個小資料啦，其實原來呢一個嘅停車場咧係香港第一個多層停車場嚟嘅，即係以前咧咪淨係泊喺即係 爛地 咁樣嘅嚇，咁都幾有趣嘅嚇。同埋其實好似好多電影都喺嗰度拍嘅喎，即係一個幾有特色嘅停車場。咁但係真係啦，即係好嚴重嘅就係話呢幾年點咧拆曬啲停車場， 拆曬啲停車場， 拆曬喎真係。 係啊，咁你。仲有就係佢拆曬停車場嘅同時咧，佢啦政府就同你講話，嘿嗱，我哋咧就會承諾喺三號用地裏面補做翻咁多個位俾你哋。咁我喺，因為我嗰陣時仲喺區議會嘅做增水委員啦。咁我問佢，咁你拆咗300多個位，咁你期間你點算啊？你拆同埋你起中間嗰段 時間，有過渡期啦嘛。 佢係冇答我， 唔答你， 佢係唔答我。 即係都幾年時間嚟 嘅，有幾年時間嘅。你拆完佢，你賣地，然之後你就再做呢一個嘅再起翻，你都至少需要5-6年啩，係咪先？你 ISC 都起咗10年啦， 都唔係咁簡單。 同埋嗱，而家見到張圖啦，講翻郵局啦，咁我哋就問啦。啊，冇咗郵局點算啊？咁樣你唔使嘅咩？咁樣中環唔使郵局，佢就話啦：哦，我哋咧就喺將來起嗰間商廈嗰度咧，俾翻啲空間你哋做啲叫做本地嘅郵政設施嚇，district 嘅 postal service 就俾翻一層你啊，或者咁樣啦。咁咧就可以完全就哇，咁不如留翻佢喺度啦。點解要拆啫？係咪啊？呢個郵局咁好，而且咧我哋而家成日都發覺。政府咧就好中意將呢一啲嘅公共嘅服務咧 就減少咗， 就減少或者 有個郵局冇咗噶啦，大家都知道 啦。喺中環中心嗰個係啦，咁咧就或者擺曬喺商廈，就塞咗喺啲商廈嘅俾個角落頭位嚟。 其實係唔夠用。 係啦，咁 排都排得好緊要，仲上環嗰個咧，我見到係排曬出街嘅。 係噶，因為其實嗱，政府好。單純咁樣覺得，哦，郵局咪寄信咯，有啲咩問題啫？ 咁又包裹咧，又即係登記啊， 你有商你登記商業登記牌費、政府繳費，你 PO box 即係郵政信箱，你收包裹，你寄快遞，其實好多政府嘅 utility service 其實全部都係一個郵局作為一個公營機構，佢係去代理辦理你嘅喎。你本身你已經喺皇后大道中，即係中環中心裡面，原本你有一個郵局。但其實好笑，那個郵局好像下面那兩層就是 GIC， 是即是政府用地和這個公營NGO 用地，但其實它郵局租的地是商鋪來的。 所以佢就話 即係夾硬逼佢哋租商鋪咯。 咁但係你租 錢，然後 跟住佢就要刪咯， 然後就 公開咗講，我哋都問點解你要刪咯？市民其實用緊㗎， 係啊。結果啲人咧就因為皇后中環中心嗰個刪咗，咁就逼咗要去到呢一個上環街市同埋呢一個嘅郵政總局， 係啊， 兩邊都其實又變咗排長龍。再加上就係你其實如果拆咗郵政總局嘅話咧，嗰度係 郵政總局係好犀利，好多人。 嗰度係一來你好多人要交費，二來係有好多公司會喺嗰度做修建攞件，三來就係嗰度有兩層嘅郵政信箱，你點樣 relocate 咧？呢一樣嘢其實政府係完全冇諗過。 係啊， 佢啊淨係同你諗住，哇！嗰一笪三號用地好貴，好值錢、啊。 因為佢想做甲級嘅就寫字樓啊嘛， 係啊， 賺到錢啊嘛， 係成日講錢。但係咧，即係講翻郵局，或者即係喺世界嘅大城市咧，其實郵局嗰座建築咧，好多郵局都係一啲好即係好 grand 嘅建築，係一個城市裏面一個重要嘅係啦，重要嘅 landmark 嚟嘅。咁嗱，我哋呢一個即係現代主義嘅建築都。即係幾好啊，係咪？ 係啊， 其實好 grand， 你可以 簡單。 你即使如果你話你有額外嘅空間，其實你可以做好多用途。 佢其實中間都有啲 space 係可以做好多嘢。 係啊，做展覽啊，各樣嘢咧係一座好好嘅建築。咁嗱，過去咗幾年，其實即係政府都保育過幾座現代建築啦，係咪？中環街市，然後 PMQ 啊咩話 嘅例子嚟嘅中環街市， 雕控十幾年 未見到。啊，咁 啊， 你見到而家開始工作 啦。都見緊啦，好多年已經回 係啦。咁西座啦，西座啦，咁西座又整緊啦。咁其實應該就保埋郵政總局呢一座咁即係地標式嘅建築嘅，係有好多原因 去 支持。 我同埋我即係喺 on top of Katie 嗰個諗法，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其實應該係將成嚿嘢連即係連埋匯豐、皇后像廣場、天星碼頭、政府山， 係啦，成個故仔 係啦，郵政總局大會堂，即係其實係一個故事嚟嘅。你根本上你如果你拆咗份，你就係將香港嘅歷史抹殺。 是 啊，即其實它是政府山一條龍扯下來，都是一個的 相關的 政商的一個的經濟中心。 對，同樣的時候在地下城那些呢，我覺得香港中環已經很繁忙了。 他經常想起一些東西就用來做鋪頭啊，什麼賣東西那些。其實現在呢，其實全世界呢那個零售其實都在跌緊，因為其實有很多網上啊各樣東西嘛。咁反而你留下一座這麼好的建築呢，你有可以想很多即是 公共的用途。 其實呢不單止就算旅遊業呢，其實這些舊建築是一條線，因為他經常說是 點 舊城，他說 舊城中環， 點舊城中環我都覺得好笑，因為都好多嘢好似冇錯， 唔係淨係啲人淨係企喺蹦誒，即係畫滿 graffiti 嗰啲 影 相 啦， 食 蛋 撻啦咁樣就係咯。但係你真係俾翻啲我哋嘅歷史、我哋嘅建築人哋睇㗎，咁就 因為其實成個中環區即係 Katie 應該會比我更加熟悉啦，作為當區咁樣，即 係 BMQ 可以做好多嘢係嘛？ 係啊，即係嗱。有大館在上面，然之後中間就有政府山，落到去咧就有呢一個嘅中環街市，同埋呢一個以前恒生銀行總行，即係而家恒生銀行總行其實以前消防局嚟噶嘛。咁樣咧呢一度連住落去，再隔離就已經係郵政局，舊郵政局即係而家嘅呢一個嘅環球大廈。然之後再拉翻出出面就係我哋新嘅郵政總局，即係其實係可以見證住成個中環作為一個核心商業區同埋一個政治中心嘅演變噶嘛。 嗱呢個就睇政府個 vision 同埋 mission 喺邊啦，究竟佢覺得以前嘅殖民地。歷史重唔重要喺香港裏面，同埋我哋嘅身份係啲乜嘢？而家嘅政府咧就係我哋嘅身份。就大家都心裏有數㗎啦。 其實我覺得我公理啲啊，我作為一個商家佬，我作為一個自己中小企老闆，我用一個旅遊業嘅角度去諗，你咁樣去保育一嚿嘢，你然之後你係 on top of 佢咧，你係發掘佢其他嘅 value， 你包裝到佢我哋而家一個我哋以前就係殖民地嚟㗎，呢啲冇得甩㗎啦嘛，係咪先？咁你咪賣以前殖民地，我哋點樣做？咁你一個 package 賣出去啲。系话先要睇噶嘛？你完全转甩甩甩甩散假嘅，点会揾你啫？ 喺保育角度里面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市民自己喺呢个地区认同咗呢个身份先。嗱，即系外国旅游业可能都系一个点，但咧嗰啲可能都唔系最重要，系本身嘅人喺呢一区生活嘅人点样睇呢一区，点去能够投资翻落呢一区，同埋活化呢一区先最重要。 其实最近有个团体做紧一个即系 survey 咧，就问翻市民咧想唔想保育呢一个旧邮政总。其实大部分的市民是想保留的。 是啊，所以政府应该要开着耳朵去听。 没错，政府其实没问过嘛。你一问，其实市民其实好，那就保留咯。是啊，是不是做回 投局咯。 係，同埋佢又真係冇坐低公開諮詢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咯。嗯，係咯。咁我哋繼續睇下另一啲相片咧，我知道係後面都會講識更加多嘅。 好啊， 嗯。好啦，這個咧就有不同的規劃的位置啦。你又 呢個就是嗰個三號用地啦。你看下幾大幾大嚇，咁啊畫咗個範圍出嚟啦，有四點幾公頃啦嚇，可以再落一張看看 係啊。 嗱，大家見到嗰度咧，一個個好似一件件蛋糕咁樣嗰啲咧，就係政府嗰陣時即係畫出嚟俾大家睇啊！嗱，摩地大廈就係咁啦。咁呢個係佢哋當然係一個初步嘅睇法，但係你想象一下，即係當呢啲咁樣起曬中環個海濱嘅時候， 其實啲風啊、左風個空氣啊各方面流通，佢冇諗嘅，其實係好有影響。 即係講緊一九八幾年嗰時，一九八六年嗰年，我哋冇咗呢個日照權啦。香港人永久喪失咗日照權之後咧，咁就換來嘅就係呢啲係插針樓啦。係 啊， 係咪先？而家去到我哋呢度咧，佢其實咧，我記得嘅，我有少少印象咧。嗰陣時我讀啱啱，因為頭先都講中學畢業啊嘛，佢係提過咧，就係話。喂，我哋會有好多嘅休憩用地俾你嘅喎，你見到好多綠色㗎，不過其實嗰啲綠色有好多都係我哋未必即刻插一聲入得到㗎嘛，我哋又要兜個唔知咩商場，又要唔知兜個咩角落頭先至可以轉到入去呢位。 係啦，政府好矛盾，2030加嗰度就講啦，希望將個城市入邊 walkability 嘅，點樣 walkability 就係即係話唔需要搭車都行得到。其實你咁樣樣咧係冇可能， 但係最慘佢成日 walkability 喺個商場裏面， 冇錯， 我哋喺個商場。 佢講佢，但佢嘅理想係講咧係 walkability 喺室，即係郊外面可以綠化的環境裏面可以貫穿曬香港。 其實喺度整個中央公園咁，係 咯，已經好舒服啦。 其實好多建議曾經咧試過有國際性嘅比賽啦， 攞 冠軍個都係話即係建議呢度嘅海濱係做個公園。我哋好似有張圖嘅，其實 都有嘅， 睇下先。 是啦，是后面都是有你的比赛的冠军 的。后面的 是啦。 呢張就唔係嘅，嗱呢、這個呢、這個係啦，嗰陣時都有個相當大型嘅比賽， 係啦，2007年啊嘛， 咁哇，即係如果我哋有個咁靚嘅維多利亞港，係咪？我哋個個都好即係好 向往啊！ 即係我哋維多利亞港應該係好靚嘅， 而香港好多外國人都係想嚟睇呢咁靚嘅維港嘅，香港真係好靚又闊大個位置。 咁我哋一路咧就爭取海濱嘅單車徑啦，海濱長廊俾我哋跑步啦，一路連貫嘅海濱長廊啦。其實呢個係我哋嘅夢想，不過政府咧即係講咁多年，即係海濱單車徑嗰樣嘢已經係啦，都未做到，係咪？咁一路其實佢哋一路即係政府部門就係諗啊點樣去賣咗個地。怎樣起商廈，但是真真正正真環港於民這件事呢，就是我們真的叫到口水都乾。 好了，又講一下其實公共空間呢，剛才那個比例綠化比例對我們的重要性，我們講的比例其實是怎樣養的，人均是怎樣計算呢？ 因為我的記憶，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個的part，就是我們的有即是我們的團體組織裡面，守護堅城Ben Mo 都經常說的，我們規劃標準裡面人均就是這個兩平方米的這樣，但是其實環觀中西區嗱，規劃署成日咧佢都話嗱，中西區夠噶，夠兩平方米嘅。不過咧，你放翻喺堅尼地城，即係佢我哋就成日會聽到就係、是、放翻喺堅尼地城咧，堅尼地城唔夠公園嘅，堅尼地城0.8嘅啫得，0.8平方米嘅啫。咁但係咧點解咧？成日規劃署咧同埋政府部 門咧， 佢好鬼滑噶，佢咧就會咧嗱規劃署咧就會話咧唔係啊嗱，中西區有呢一個動植物公園，有香港公園，有呢一個嘅 你又有乜嘢？ 係啊，即係然之後咧佢。你又有咩山頂公園咁樣？喂，大佬啊，嗰啲堅尼地城居民去唔去到？ 啊、 去唔到。嗱，然之後咧，擺翻落去交通問題裏面喎。嗱、我哋就成日會問中西區泊車位不足，成日塞車，交通督導員數字不足，等等等等，講好多嘢。然之後問運輸署，我哋香港夠唔夠泊車位咧？佢就實同你講話夠嘅。然之後咧，你問翻佢點解啊？因為我哋喺沙頭角仲有300多個泊車位冇人用嘅，我哋喺梅窩又有300多個泊車位冇人用喎。你喺梅窩你邊度揾300多個車泊啦？係咪先？ 即 係 沙頭角就唔需要揸車啦，已經係 啦。即係好真係好笑，即係政府邏輯嚟講，佢哋話：喂，我 over 我普歪咗俾你噶咯喎呢啲嘢。但係佢哋冇諗一個嘅居民係自己，即係政府成日提倡一邊提倡 walkability， 另外一邊提諗唔到，哇係喎啲市民行唔到過去。 其實所以依家你後面有啲圖咧，你有解釋到嘅，就係關於社區 welfare 同埋好多嘅 health 嗰個問題嘅相關關係，咁你下一次翻嚟咧，慢慢再講下其實呢個社區公共空間對市民嘅重要性啊。 係。